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日好热闹啊！ 系啊，因为咧，我哋要一个大结局，一个美好嘅大结局。 未，仲有一集嘅。 系啦，即系最后两集咧，应该咁讲吓，请嚟咗咧，即系我觉得一定要趁最后嘅机会向大家隆重再次推出，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嘅两位香港女诗人吓，就系阿璇君同埋骆骆文。 系咁啊，欢迎两位， 多谢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好年轻啊，两位女诗人。 是啊，两个都是真是貌似有少女的。 实质都是。 实质上写诗已经很成熟。我是想讲这件事。他们都是咁啱在即最近几个月出了新的诗集啦。咁啊璇君其实是第二本诗集啦、啊、自由之下。咁、第一本已经 都八年前啦。 八年。 是啦、啊、八年前。 是啊，因为我感觉上你是很早出诗集的算是。 哦都是的。 是啊，好年轻。 那时是咯。水中木马第一本是呢、啊啊、本第二本啦。 骆文就是第一本诗集嚟嘅， 系、第一本诗集。 啊，但系好有趣喎，你嘅编选入边好似有提到话，入边拣嘅多数都系近作啊。咁、就同好多人出第一本诗集唔一样啦，好多人第一本诗集会揾啲处女作啊，即系早期嘅作品会收落去，你就比较毅然吓、啊，去即系删咗好多早期嘅作品，系咪？ 嗯，系啊，系啊。 你哋两个其实系认识几耐到？ 好多年喎，都真系系咯， 我谂都有七。八年咯，即系啱啱初初入字花嘅时候，就访问咗璇君，系头先都有讲起。 我同璇君就识更耐咯，我哋应该系2000年或者1999年， 即系璇君系小朋友嘅时候 识嘅。系啊，佢仲 系最初头喺红叶书店嗰度睇到阿伟棠嘅诗集《随着月门下沉》，系咪你处女作嚟噶嗰本？ 嗰本系喺香港 喺香港嘅处女作，跟住我就睇到哇咁犀利，我仲同佢讲咗个故事，就系、我喺书店度抄嗰啲诗啊，咁当然系唔可以噶嘛，咁样你点人哋要买噶嘛啲。诗集，但系嗰时系一个小小嘅学生咁样，跟住结果都有储钱买到噶。我而家都有将第一版再买翻嚟。 但抄已经好尊重噶啦， 因为见系抄我嘅诗，所以我就冇制止， 放过佢啦。 系啦，咁我同骆敏就都系自花时代先认识噶啦，系、啊，后嚟你几乎你每个工作都同我有少少。 系啊，編輯啦，或者係做一啲文學嘅活動策劃啦， 搞到我哋次次都好工時啊。 係咯，我都覺。 反而談詩係比較少嘅。咁啊，樂文呢本《疑遊彷彿》咧，其實好多詩我都睇過啦。反而璇君好多詩我唔係去睇， 太多年啦，因為 係同埋你發表唔係太主動發表好似。 係啊，因為都係教學工作比較忙碌，所以就要比較花時。先慢慢執翻啲詩出嚟咯，咁樣。 但係兩本書咧都令我真係耳目一新嘅感覺。呢種耳目一新咧，除咗係一嚟係都話係睇住佢哋寫詩大啦，咁樣，即係對佢哋嘅以前嘅詩我有印象，對依家詩又有一種另一種嘅改變。另外一種所謂耳目一新嘅感覺咧，就係話佢嘅詩入邊都好有呢種朝氣，好新嗰種力量喺入邊嚇。其實璇君佢揀嚟嘅詩有一首叫做。然而你仍然在跑呢，就好能够讲出呢，即係佢俾到我依家嘅感受啊。其实你嘅题目就好似你喺度回答緊我哋嘅问题一样，即係我头先话我唔多见到你发表啦，但其实你仲继续喺度写緊，又出咗一本诗集。我諗我睇呢首诗我都有呢种感受咯。 咁不如而家首先听一听阿璇君读返佢嘅作品先啦。 然而你仍然在跑，是风的声音把我藏到夹缝中，微微的舒服，巨大的狗的灵魂躺扬在风中，让我淹没走出时间以外，我在离开品类的颜色，我在细看每一道空气的亲吻，我在迎接新的皮肤，用以更换生活的不幸，影子在太阳挪移的一瞬，学习叶子白更深 但是乐意随青素翻飞。早晨，孤独的雀鸟认得彼此，默默让路。光是空间的别名，像武士那样挥拳。前进吧，生命毕竟为了占有，而且总是时日无多。飞星是那血肉的灵魂，重量以脚的停靠伸长，大地的汗，街道的字，年老的青春，循环移动的毛笔，报纸上颤动的历史。生命不是一个承诺，只是一个笑话。我们都必然走向衰败，让过去的荣耀变成不能进食的硬币。起跑，让过去的自己追上来，在这撞击中一一粉碎。未完的恨好好磨平。孤独是一盏自由的灯，在沉思中给你一个公道的说明。清晨的六角罩起，你仍然继续，你仍然在跑，并且在见证时间的本质。 啱啱听过咧，就系阿璇君朗读自己嘅作品啊，然而你仍然在跑。 你同我提过啦，呢首诗系你长跑嘅感受 啊。系啊， 你几时开始嘅？系咪受阿村上春树影响？ 系我都有睇村上春树，我好佩服佢，尤其是即系佢写佢喺发源地希列跑嗰一段啦、我自己觉得好感动，觉得跑步嘅本质咧好吸引我，系好简单，但系佢一呼一吸之间咧，好似真系讲紧一种人嘅生存状态。而家会跑翻长跑咯，曾经舍弃过嘅一个习惯嚟嘅，而家又再重拾翻，重拾嘅时候觉得对自己原来好重要嘅。 嗯，当我谈论跑步时，我就谈论什么啊？ 系啊， 其实咧有诗都有啲感觉，因为入边咧嗰个佢嘅思绪变化都几快几大，尤其你再睇翻转头咧，一开始嗰狗嘅灵魂嘅出现咧，我觉得就系非常之有趣，但系到最后咧系变咗只鹿喎。 系啊，有鹿角啊。 呢个转变系点样嘅咧？你觉得点解？其实巨大嘅狗嘅灵魂已经系好舒畅。嘅感受啊，即系喺跑步入边，最后你仲要再提升一下。 嗰个狗嘅灵魂咧，系嚟自有一次睇到唔系喺香港睇到日落，咁嗰个好震撼同埋好美丽嘅感觉，我就发现我唔做人啦，我而家就做一只狗啦，就系好开心。原来狗嘅快乐系好简单嘅，但系个力量系好巨大嘅，即系大自然可能。比最好嘅嘢咧，系动物先感受到，人因为太多杂质外物，咁未必真系感受到咁样。所以个狗系咁样嚟嘅。咁最后尾嗰个鹿咧，系因为觉得你生活始终都要开战嘅，即系又一日又再升起啦。咁你只要你继续跑步啦，你继续呼吸嘅话，咁你仍然会有嗰种斗志咯。 咁其实我又谂到系每个人嘅写作，每个人嘅写作都有自己嘅呼吸节律啊。其实咧好有趣嘅就系罗浪敏本新诗集咧，而又仿佛咧，佢入边提到好多诗咧都系喺渡轮上边写嘅吓。 嗱， 渡轮嘅节奏同呢个跑步嘅节奏当然好唔一样啦吓。而且咧，佢嘅渡轮咧系往返于平洲同埋中环。其实是两个世界哈、不如我们听一听呢，一首都同这个船啊，它的行进很大关系的一首诗，就是前往。 前往，船行进了渐沉的夜，山失去了山体，在黑的躁狂中消音。你茫茫思索，前方在覆跌的浪头里，时现时隐，一层梦和另一层没有差别。我们能否停住？有人以为不会再有更深的黑，山下陷处始终会站露旭日，但你晓得梦是短的，必然间入疼痛的片刻。船体一再搁进大海的皮层，你端坐等待岸的临近，如同等待审判。会否有你怀中的彼方？ 那一棵披盖万物在黑暗中自存的古杉，那一头随季节哀冲的鸟，一些移动的云影圈饰，种种罪疚与确幸，光洁明晰之为所往，从来未曾暗示，他们会在那儿张开停荡，涌向这样一艘自恃的船。你知道，这仅仅是一种方向。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乐敏嘅《前往》。哇，呢、這个又真系同头先即系跑步嘅阿船君嗰首诗有。 系啊，你有冇感觉入到去啊？入到系即系谂翻起我哋每次搭夜船嗰种感觉啊！ 摇荡我有种感觉。 唔单止系呢种缓慢嘅行驶嘅感觉，而系咧，其实有时我哋搭夜船，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我经常会系搭搭下，你会觉得部船好似停住喺度咁样。其实佢喺度行紧嘅。 系 啊，呢首诗入边就系咁，好有趣。佢叫前往，但系入边有好多词语系同停系有关嘅，吓、啊、停当啦、停住啦，同埋比如话佢唔系话佢喺度移动向个岸啊、 嗯， 而系佢端坐喺度，系个岸向佢临近啊。你将嗰种主体转换咗，比如话如果我唔系成日搭船嘅人，我哋会系以大陆嚟自居嘅，我哋以岸。为自居嘅，但系只系一个经常搭船嘅人咧，佢系将嗰个坐标系放喺部船度，所以佢先会系觉得系岸靠近佢。 系啊，我觉得讲得好啱啊呢一个位，同埋喺船入边咧，成日都会其实好谂好多嘢，即系一啲生活上发生嘅一啲细节啊，或者系一日入边见到嘅一啲画面啊，咁就会有好多累积。積累咯，即系喺个诗嘅后面，其实都系讲紧呢一种一啲好朦胧嘅感受，都会喺个船嘅船程嗰度沉淀到。 你觉得你系搭上个岛嘅时候，定系搭上部船嘅时候，定系搭上香港中环码头嘅时候？ 平洲 系啦，你会有呢种稳定嘅感觉。 我觉得喺个船嗰度咯， 系最稳定的， 系最稳定，系啊系啊，我开始。都越嚟越即系了解，即系自己系一种船嘅一种状态，即系佢本身系前行去移动紧、嗯，但系本身佢又有一种稳定。 你好多首诗，你喺船上边写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冇因为个船程嘅限制，你会几时你就要停低？其实未写完啊，咁样嘅。 嗯，咁又唔系嘅。其实写诗咧，有时系坐定，反而系喺屋企度坐定写。但系就好多喺船嘅时候嘅画面会浮现翻出嚟咯。 嗯， 系啊。 咁其实好有趣就系、是，喺香港写诗咧，因为香港本身佢虽然好细，但系变化每个地方变化好大，所以每个人都好似有一本自己嘅地图咁。 系 系。系啊，我真系只要系一个认真对待写作嘅人，佢都会去面对自己嗰一本地图啊。咁好似其实你哋嘅诗集入边都会睇得到，即系你哋所在嘅地方同埋你哋所去嘅地方等等点样进入你哋嘅诗歌啦。船君咧特别啲就系佢嘅港岛体验咧，可能比我哋更加强烈。咁佢有首诗咧叫回到香港仔啦。点解系回到呢？ 因为香港仔虽然成日话港岛啦，但香港仔系港岛嘅边陲嘅地方啦。咁我仲要住鸭脷洲嘅，咁以前好多人都觉得鸭脷洲一定要坐船去嘅。咁而家唔系啦，而家有地铁啦，咁样系咯。因为鸭脷洲系老家咯，所以次次翻香港仔嘅时候就会话翻去啦。香港仔佢有香港个字喺前面啊嘛，即系好似代表咗香港嘅一个地方咁样咯。即曾经新安源寺系有讲过呢，其实英国人嚟香港嘅时候就因为有个香港仔嘅街坊话呢度系香港啦，咁所以其实佢将香港仔一带呢就系、是、去指清咗成个香港嘅。 放大咗。 係啦係啦，放大咗嘅。后咪觉得中环嗰头好啲喎，水深广阔啲，跟住先过咗去，咁於是就成个香港都叫香港啦，咁我哋就变返香港大仔咁一个浓缩嘅版本咁样。回到香港仔，那疲惫的西群穿过山洞，迎接它的便是一道明媚的强光，有一个卡通太阳在微笑。穿过一盏绿波，球场上的老人和青年缓步跑，在密封的玻璃车厢内，仿佛迎来泼泼海风， 那道桥划分避风塘，避风塘相对南海，遥远却炽热的夕阳。那年老的画舫，睁眼看着高高的玻璃外墙，围堵海岸青筋雨的眼，街上时有汽车的烟尘，扬起浮游的咸声。老嬷嬷和老嬷嬷在串门，这儿人的面容粗豪而纯正，就像随时可以把尾巴放回海洋。香港仔广场上，白鸽不知何时都飞走了，大家仍旧坐在麦当劳身边。听说山洞要再撼开来，那文明的铁轰隆轰隆，让我们便捷的出去，把更多人送过来。这山洞已没有冰崩如弹，鸭脷洲早已不再寒仓。来到海的边缘，天后娘娘仍在守护巴巴的归航，点点轮光，那常不是一道风景，那常就是我的归途。大海大海，当你卷起波涛，一反又一反，我只能淳朴如最初。 回到香港仔，咁作者就系阿船君，亦都我哋今日嘅嘉宾之一。 系船君，真系你爸爸真系船上人家嚟噶？ 我爸爸系水手咯，即系海员。 水手哦，所以呢个归航就同其他水上人嘅归航又 有啲 唔 同 嘅。啊，但系好呢句话好有代表性啦。啊，不是一道风景，而系你嘅归途。即系对于其他人，尤其系所谓嚟香港旅游嘅人嚟讲，我哋。呢一切對佢哋嚟講係風景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就唔係啦。咁同埋咧，入邊咧有兩個可堪解讀嘅典故嚇。當然你未必係典故啦。將尾巴放回海洋嗰度咧，就令我諗起嗰個好著名嘅老亭嘅傳說啦。嚇，即係香港最早嘅居民啊，其實係啲人魚嚟嘅嚇。嚇，呢個老亭嘅傳說，同埋一開頭咧，呢個疲憊的西裙都好有趣，因為其實我唔係。好習慣西裙呢種講法，可能女仔翻工嘅女仔就會咁樣講，係咪？我係其實我可能第一次睇到西裙，但我即刻諗到，咦裙喎、哦，裙帶路喎、哦，咁樣我就會諗去佢諗咗佢嗰啲，跟住我再諗一諗先諗翻，哦係喎，佢好多啲收工嘅香港女子就係咁樣嘅啊，所以咧其實連我作為唔係一個生活喺香港仔嘅香港人咧嘅讀解，都帶有呢種誤讀，呢種好似睇風景都誤讀啊。咁我哋點樣先可以將佢掹翻啊？我哋嘅日常，即係點樣將呢個香港回歸翻我哋日常嘅敘事入邊去？咁其實船君詩集入邊好多我都感覺到呢種努力嚟嘅嚇，即係日常敘事嘅努力嚇。一開始我睇本詩集名叫《自由之下》咧，就會諗係一個帶有政治色彩強烈嘅一本書啦，但係實際上並唔係啊，而係好多好平凡嘅嘢去觸動我。呢度講到天后娘娘啦，喺樂敏嘅詩集入邊咧，又有好多會提到類似嘅一啲景象，因為咧佢所有詩大多數詩咧又會同平洲有關啦。咁好似佢呢首《羽絨樹語》呢首詩入邊咧，就有提到呢個龍母廟啊。其實我都係去過一次啊，但我都好似對呢個榕樹有啲印象嚇、啊。我哋先聽聽你讀呢首詩。 《羽絨樹語》，大海泣動如初，如上古未啟之時，龍母廟旁邊榕樹的老祖母遠未成印，浪無休止，換回先祖遠行的夢片，卻有一枚隱花果隨性跌宕，停在舊木漁船的落處。一個世紀變到你的壯年，你的根蘇順摸著幾代漁人延綿的血脈，一缕時時了了的香火，你瞬間串掌，等身及地，又隨勢指向遠岸年青的長橋。今天忽以垂頭迎向初生的我，問我的名字，像初次見面的遠房親戚。走了不短的路吧。抬望眼，滿是挫折盤前， 我擦地飞红如果实，就连树雨也在将后的时候流散在老风之中。还好哦，你依然默默想你在梗古之后就会听到问候的美音。 刚刚听过就是乐敏的《雨榕树雨》。 这首诗好令人感动，因为入面呢的你的形象很特别，因为你并不是出生在平洲的嘛，年幼的时候都没有在过平洲。 是 啊，为什么在这一刻回到，即是其实你已经长大了，你当你站在这个老榕树前，你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初生的你。 那时有一些人生有点不开心，是啦，去到那个地方突然之间跟那个树很近咯。是啊，有时在平洲见到一些自然的景物都会突然之间觉得跟他们很近，好像他们懂讲嘢咁样。咁所以会有一种好像想同棵树讲嘢嘅感觉，咁我会觉得好好长，因为同因为树讲嘢又唔好似人讲嘢咁快啦，所以系我嘅想象入边，咁所以我讲完一句嘢，佢可能好耐好耐之后先回翻我咁咯。 嗯，我哋头先倾偈嘅时候咧，我话乐敏好多诗咧，俾我感觉系好似一个男性诗人 写嘅，睇唔出个性别 啦。但系呢首就唔系啦，呢首就非常之女性，而且全部都系女性嘅意象系贯穿喺入边。咁啊，棵榕树的这个老祖母的形象啊都好好强大啊，同埋呢去到最后呢佢话佢自己突然间面红咁样嗰种感觉啊，我觉得好细腻嗰一刻写到。咁同埋呢唔知点解呢，我读首诗读到好最后几句嘅时候呢，即係个音乐响起就係东方之珠。你唔觉得有啲似嘅咩？你依然默默在会听到问候的美音啊，嗰种即係其实东方之珠都系罗大佑，其实佢系同香港对话緊㗎嘛。虽然呢有歌好主流或者已经被人唱到烂晒，但实际上是一首好好的歌来的。我觉得。 我考虑一下我的节目尾声播不播啦。 咁样不好，咁样太高调啦。 好啦，我哋今集的时间有限啦。 我哋仲有宝贵的一集，我哋都留返俾呢两位女诗人。 好啊，下一集再请阿罗乐敏同埋梁璇君上嚟同我哋倾啊。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